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7集《你来我往》一。原本吵吵嚷嚷的前厅一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罗雪燕身后的紫色身影上。少女的斗篷已经被拿下，穿着紫绡翠纹裙，花纹繁复旖旎，勾勒出窈窕的身段。她微微抬着下巴，目光平视着前方，好似这里的诸多贵夫人都入不了她的眼似的。皮肤白皙的甚至有些通透，却越发显得眉目清秀。然而那一双晶亮的黑瞳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。他眼眸深得圆圆，眼神却清澈，乍一看仿佛俯出身的小兽般纯净，却沉静的仿佛看遍了数十年的岁月。这种沧桑和稚嫩交织在一起，便让他有了一种矛盾的美丽。他随着罗雪燕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往厅中走去，不同于罗雪燕有些利落的动作，那少女双手端端正正地交叠在胸前，却并不让人感到生硬，仿佛那动作早已做了千遍万遍，烂熟于心。即便是随手这么一做，也精准到毫厘都不差。她长长的裙裾随着脚步而淡淡地飘动，好似展开的花朵。然而那花朵却盛放的内敛不张扬，就如同他整个人一般。他的动作非常自然，每一步走出来却十分好看，赏心悦目的同时又有一种淡淡的威严。在座的妇人们都是高门世家出来的，自然也曾经经历过教养嬷嬷严厉的教导宫规礼法，他们自认在这里做得十分不错。瞧见这少女却忍不住惊讶，只因为若是换了他们来，也绝对走不出这般漂亮的步子。有的时候形状能够模仿，神采却不能模仿。紫衣少女神情无波，姿态从容，仿佛这路就是自家后院似的，没有慌张、谨慎、冲动和胆怯。她淡淡地走着，竟也有一种俯视众生的感觉，好像他才是这宫殿的主人。脑中闪过这个念头，那些妇人忍不住大惊失色，只因为这少女若是别人便罢了，却偏偏是那个草包沈妙。之前在校验场上，沈妙的变化众人有目共睹，可自那以后，沈妙就和沈清一同称病留在府邸，连广文堂也不去了。虽在校验场上打败了蔡玲，可那展现出来的也不过是凶悍和大胆，可礼法气度却非一朝一夕可成。沈妙在回朝宴上吃了这么多年的亏，要想扭转过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谁知道今日一见，只觉得沈妙同从前判若两人，不仅衣着举止没有出一点差错，甚至众人都隐隐有一种感觉，沈妙将这满厅的官家女儿都比了下去。沈妙跟在罗雪燕身后，留着众人各色的眼光，无人瞧见她嘴角的僵硬。十多年了，她终于再次回到了这里，前生厮杀拼搏与命运抗争的牢笼，她倒要看看这辈子这地方还能否困得住她。这里的每一砖每一瓦都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，便是闭着眼睛也能找得着路。至于那些繁琐的宫规礼仪，日复一日地做也几乎刻入骨髓。这厅中闭上眼似乎就能看到当初婉瑜校长朝他讨糕点时，傅明摇头晃脑地背国策，爱和恨并重，苦和甜交杂，再次踏入这里百感交集，而心中熊熊燃烧的却是复仇的火焰。小李子呆呆地瞧着跟在飒爽夫人身后行走的紫衣少女，心中震惊不已。 他方才在花园里的宫女处听得，那沈仙的嫡女是个粗鄙的草包，谁知道此刻见了，却发现全然不是。这少女通身上下自有一种贵气萦绕，仿佛多看一眼就会承受不住那威严似的，怎么会是个草包？他正想着，却瞧见那少女的目光扫在他的身上，微微一凝，小李子顿时紧张起来，只晓得他与沈家小姐从未见过，莫非这就是宫中老人所说的眼缘？那沈家小姐是不是要看中于他了？正在心中惶恐又激动着，却瞧见沈妙的目光瞬间又转开了，似乎方才只是个意外罢了。小李子心中霎时间又有些失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觉得好像攀上了这个沈家小姐就有一番等待他的大造化似的，而眼下仿佛与那大造化失之交臂了。来不及等小李子想清楚这莫名其妙的想法从何而来时，前厅坐在最前面的一位高个子夫人已经笑着说道： 哎呀，沈夫人，你可让人好等啊。 罗雪燕微微皱了皱眉，随即也绽开一个爽快的笑容。 啊，路上有些耽搁了。 五姑娘真是一日比一日水灵。 那高个子夫人目光又落在沈妙身上，半真半假地说道： 果真是要定亲的人了，想当初还是个小不点儿。 闻言，罗雪燕方才绽开的笑容立即沉了下去。沈妙定亲的事情与罗雪燕来说简直是莫名其妙，是沈府的人背着他和沈信应的，他可是一点也不承认，更不怕得罪魏家。论起家事，魏家不差，可也比不得沈信，大不了将魏家得罪了，有什么比沈妙的幸福更重要呢？况且此刻魏夫人也不在，有心要为沈妙澄清这件事，罗雪燕便开口道： 这说的叫什么话，我们娇娇方及笄不久，还用不着这么早嫁人，我可想要多留娇娇在身边些日子。 此话一出，诸位夫人小姐都是愣了一愣，毕竟前些日子沈妙定亲的事情可是传得沸沸扬扬，后来在沈老夫人的寿辰宴上，其余沈家人也几乎是默认，怎么现在到了罗雪燕这儿，却好似亲事要做空的意思？高个子夫人眯了眯眼睛，似乎察觉出什么不对，笑容越发的意味深长。他道： 哦，原来沈夫人还想多留沈武小姐些日子吗？可是前些天不是都说了沈武小姐要定亲了？ 夫人可真会说笑。 罗雪燕才不惧怕什么颜面呢，更不怕沈家内部的矛盾暴露在众人面前。有沈家其他人那样的亲人，那些面子还维护个什么劲儿呢？他一扬眉高声道： 哪有女儿定亲，爹娘却半点也不知道的道理？我和老爷可是全然不晓得夫人所说的话，定亲又是从何说起？ 罗雪燕的话一说完，周围顿时响起了窃窃私语声。那高个子夫人也没有想到罗雪燕会这么说，一时间有些愣怔。不错，世上断没有女儿定亲父母却不知道的事情。沈妙定亲，罗雪燕和沈信不知道，便只有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沈家人瞒着他们的。至于沈家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其中的文章可就多多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